集团20.6升咗2.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日元113.4，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系1.157，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系报16,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1.16美元，卖出价系1,862.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好多谢美仪咯，佢唔得闲咁啊，我终于可以坐下佢个位咯，系啊， 暖唔暖啫？ 而家开始慢慢要习惯下，同埋开始要学习下佢嘅优点啊， 系， 因为其实美仪姐姐我好中意佢啊。 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失 意跟婚姻，不如一起听下饰演乔一成的内地演员白宇怎样介绍他的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回归自然，星期一至五清晨4:30到5: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大自然之声。 在周华山、李嘉文、黄子薇、曾文通、方婷的带领之下， 放松身心，感受生命。 这个地球上隐藏着很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星期四晚10:00，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嚟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咁今日咧，而家咧，我见到话红色火灾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气温21度啦，咁湿度咧就系46%，好干好干啊！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啊！咁今晚咧，我哋就讲香道修心冇难度。咁喺直播室咧，就有我海林啦，同埋咧，我有两位嘉宾，一位咧就系刘凤英小姐，另外一位咧就系张少强先生，佢哋都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嘅香道同身心灵健康嘅讲师哦。咁香道咧，就其实咧，原来香道同花道同茶道咧，其实本来都系中国嘅即系人嘅一个本身嘅文化嘅呢啲琴棋书画嘅一啲文化嚟嘅。 咁但係咧，好似後屘就傳咗去日本啦，我哋就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其實到底香道係乜嘢嚟嘅咧？阿 Steve， 到底香道係咩嚟噶？ 係你好啊，智恩小姐，係各位聽眾大家好，係我叫 Steve 啦。咁咧，香道其實講咗香道咧，真係呢個真係一個好即係有歷史嘅一個活動嚟嘅。咁香本身咧，首先我哋講香道啦，都係要了解乜嘢叫做香。香咧，其實喺我哋嚟到講咧，就係、是。一個香就係本身咧，我哋本來係中華傳統咧，係燒一啲譬如五谷啦，或者係一啲植物類啦嘅發出嘅香氣，即係咧唔係話我哋即係煮咗啲食物啊，好香啊，即係色香味俱全啊，即是呢一個香氣咁咧，而係我哋品嚐翻一啲係 即 係 唔 係 蒜蓉炒豬骨咁樣啊？ 唔係蒜蓉炒豬骨嗰啲，唔係呢啲我哋叫做香道。 嗯， 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講嘅香道咧，其實亦都有。講開色香味嘅，咁陣間咧，我都可以同大家講講嘅。 即其實香同香係咪我哋平時去即係去拜神燒香嗰啲香咧？ 係啦，係嗰一類。 咁佢同香薰又有啲咩關係？ 兩樣嘢嚟嘅。 嗯。 咁一般嚟講咧，其實咧喺東方嚟講咧，其實我哋主要咧係會用香啦，去到淨化啲環境啦，各方面即係一啲實際啲，有啲係實際啲嘅，譬如啲木啊，或者將變成粉，然後咧就將佢透過燃燒或者加熱。然後咧就令到佢即係滿室芳香啦，或者一啲係叫做淨化嘅功能啦，就睇下大家咧究竟係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嘅。咁但係咧，其實如果西方嘅角度咧，一般嚟講咧，佢哋比較着重係咩咧？着重於佢哋自己嘅身體。於是咧，其實咧就會以一個叫做香氣嘅形式咧，一個香薰嘅形式咧，去到令到我哋自己啦，同埋咧甚至乎都係其實少少嘅個人空間，係去到咧係一少少叫做將皮除味啊。辟味嘅呢一種咁嘅生活習慣嘅，咁因此咧，其實兩樣嘢咧，其實個層次係唔同嘅。咁而喺我哋中國啦，其實古代咧，一般嚟講就會係精神層次啦，同埋藝術文化，甚至乎係宗教信仰嗰方面咧，其實用香多啲嘅。咁但係頭先正如你所講啦，咁啊，隨住歷史嘅發展咧，所以啲香咧就逐漸咧由我哋平時祭祀用啦，就開始咧就轉去到我哋生活用嘅。主要嚟講咧，就係俾現代人，我哋而家因為生活壓力大啊嘛。大家其實各方面啊、工作啊、家庭啊各方面壓力都大嘅，咁因此咧，若然我哋喺香嗰方面能夠幫我哋去到透過我哋聞到個香，或者透過咧係一啲即係對於我哋空間上面或者我哋叫做室內啦嘅一啲氣味咧嘅一啲淨化咧，咁亦都係對於身心嚟講都係一個良藥嚟嘅。咁而用香嚟講咧，基本上我哋都有幾種嘅，其實而家用香咧，我哋都好生活化噶啦。咁譬如咧，包括咩咧？譬如我哋可以真係用明火去燒啦，燒完之後去聞啦，即係聞啲香又得啦。或者咧，其實我哋可以無煙咁樣去到慢慢咁品嚐啲香啦。係啊，你唔一定要燒佢嘅，其實你隔火去到無煙空燻都得嘅。甚至乎頭先你所講啦，係一啲香囊啦，一啲唔同嘅我哋嘅香粉啦，溝埋咧，甚至乎加埋入藥嘅一啲藥粉，令到個人咧都可以係。另外個人咧，我哋其實本身咧都可以有啲香氣，有啲香薰，係咧可以令到我哋自己咧都感覺係舒服，同埋咧甚至乎對健康有幫助嘅，因為我哋入咗藥嘅可以。咁甚至乎咧，我哋其實用香咧，有啲沉香類咧，其實本身佢自己咧都可以浸入一啲水度啦，或者啲茶啦，去到作品嚐嘅。因此咧，其實而家講香啦嚇，我哋講用香啦，我哋講用香咧，其實好生活化噶啦。包括我哋其實可以唔係就係聞啦，我哋可以睇啊，睇嗰啲煙啊，甚至乎咧，我哋可以即係用啲香薰咁嘅形式啦，又可以咧飲埋啲水都得嘅，即係各樣嘢都可以。 我哋成日講大家有做興即係去有興趣咧，我哋經常講笑咧，就中意話咧係一個坑嚟，即係譬如話學攝影咧係一個坑嚟嘅。咁聽下聽下咧，聽 Steve 你咁樣講咧，其實香咧其實都可能是一個好大嘅坑。 香本身就封劍遊人嘅，因為香都分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咁你話如果係好坑嘅咧，咁啊當然係沉香類啊最坑啦，係啦呢。呢类咧就真系等于咧，你品尝一啲好靓嘅法国红酒一 样，好似个 Chateau Lafite 咁样。 系啦，你会追求咧系咩咧？追求佢一种味道嘅层次感。 咁阿 Jenny， 你又系点样样开始呢个沉香嘅香道嘅呢个咁样嘅道路？系啊， 冇啊，沉香最主要就系、是、真系都市人压力好大啦。我当时就吓，咁、就喺一个喺旅游嘅时间咧就。谭宝石老师一个洞箫的老师啦，就介绍一只香，佢话咁啊闻咗落去真的哇好舒服， 即系唔系烧嘅， 是烧嘅，系烧嘅，嗰次是线香嚟嘅， 哦，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拜神嗰种咁样样嘅， 系啦吓，咁就即系从来真的好少点香嘅，咁啊闻咗哇咁好闻嘅，咁啊跟住就开始咗香之路啦，咁就后来就系跟咗一啲收藏家。咁就去学呢个了解沉香同埋檀香，呢方面，咁好似海林讲得啱啦。咁其实呢条路咧，真系一个好深、好好玩嘅路嚟嘅，因为沉香佢结香嘅时间要好长，同埋个变化好多。 乜嘢系结香啊？ 结香沉香其实系植物，然后佢受损咗之后咧。咁然後咧就先至結香，就係、是、結油， 哦、即 係 佢個結晶體，即係佢嗰啲油滲出嚟。 係啦，咁所以就係嗰個先至叫做沉香。所以沉香其實真係好矜貴，因為需要個時間係要好長，要真係一百幾十年嘅。 即我咁，我哋又一步一步嚟啦。即係我知道即係以前我喺好多地方去睇嘅，就話其實。香道咧就同茶道好似嘅，就系、都系我哋中国人以前咧会用嘅一种修心嘅方法嚟嘅。咁而依种咁嘅修心嘅方法咧，就唔系好似冥想咁咧，咁难入门啊，因为你有一啲实体嘅嘢去帮助你。咁但系就唔香道，好似听讲古代嗰阵咧，有话有个说法就系有一啲譬如将军佢要出战之前出征之前咧，佢就会去举行呢个香道仪式，等佢进入嗰个状态。咁我睇啊咁得意嘅，咁但系我对香嘅了解咧就真系唔多，即系由可能做过少少，可能一啲去过一啲香道嘅一啲班啊，见过中国而家慢慢我哋香港中国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咁样嘅香道嘅一啲好似一啲讲座啊，但系其实我真系对呢样嘢了解唔系好深入咯、啊，到底啊香水啊香薰啊，跟住我哋譬如话弹琴饮茶啊，侧边可能都会有一个香炉啊，但系再多嘅嘢我就真系唔了解啦。咁Steve， 你又系点样样开始去学香啊？ 香咧其实分两个层次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咧，若然你以一个叫做修心养性嘅一个方向去睇咧，其实佢就系接近香道多啲嘅。咁正如我头先所讲啦，香已经入生活啦。咁我哋其實講真，我哋修心養性啦，即係叫做修行啦，其實都喺生活上面噶嘛。咁因此咧，其實香咧逐漸咧都變成喺嗰啲民間嘅一啲文化活動嚟嘅，所以係兩個層次去睇嘅。若然你而家頭先你所講啦，係啦，譬如裝一啲班啊，去到學一啲香啊，或者平時即係品嚐啊，點樣啊，點香嗰啲咧，其實都係喺生活層面上面，其實大家咧係要體驗嗰種香味嘅層次，然之後咧再去體驗裡面究竟有啲乜嘢嘅，即係譬如頭先啊，即係張儀師姐咁講，係佢入邊有啲咩故事咧？其實咧，究竟嗰、那個沉香木佢其實係點樣生成嘅咧？佢背後咧係有啲咩道理喺入邊咧？咁呢啲咧係生活上面嘅。咁如果係我嘅話咧，我個人咧就係基本上咧就係以前因為香咧其實係中國咧其實好多千年之前即係二千幾之前已經用緊嘅啦。咁嗰陣時主要係祭祀用嘅，佢哋真係。 哦，係咩？ 係啊，主要係宗教儀式祭祀用嘅，即係同上天咧就有個 channel 啊，即係打通天地靈氣嗰啲咁樣啦。咁咧就去即係、去用嘅。咁慢慢發展落嚟咧，香咧就比較係作為個人去修行，即係靈性修行上面去用啦。咁所以咧，其實個意義咧，基本上係唔同咗嘅。譬如喺佛教嚟講，有叫精進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啲香煙咧，其實你見到咧不停咁樣上升，亦都咧唔停留嘅。咁代表咧，我哋做人咧都應該不停咁樣向上升，同埋咧都係唔應該其實停留喺一處地方嘅。咁呢啲所有唔同嘅意義做落去咧，其實咧就會加埋咧，就變成一個即係香道佢本身最基本嘅一啲基礎嘅原理嚟嘅。咁去到呢個位咧。基本上我哋其實用香其實個層次咧就已經係完全係唔同噶啦。 咁當然你話頭先同茶道啊嗰啲，其實係咪異曲同工之妙咧？咁其實係嘅。咁最主要咧，其實香本身咧，就算你講佢唔係話一啲咩藥用價值都好啦，就算一個靚嘅沉香檀香，佢本身咧都有一啲叫靈神養性，一啲叫定落嚟啦，你自己咧嘅一啲功效嘅。所以普通嚟講咧，譬如我哋係做一啲 meditation 又好啊，點都好，如果有一啲清香喺前面嘅話咧。咁係會對你自己咧，其實個人定落嚟咧，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少少。 即係我哋睇武俠小説、武俠片入邊，人人都有個香囊、一個香袋，呢個係即係以前嘅人就係咁樣樣。 呢個係我相信主要係佢哋係即係可能係即係活動嘅時候汗多得滯。 咁所以作為一個普通人啦，即係咁我對香唔了解嘅話，咁香道怎樣可以有實質的方法去幫到我，同埋可以去等我可以可能安心一啲啊，靜心一啲啊，可能慢慢怎樣可以幫到我入去一個冥想的狀態。 哦，咁第一咁啊，當然你係如果真係要去了解香道嘅話咧，要真係去跟一啲叫做正確啦、正統啦，即係可信啲啦，你自己話到嘅香道先去學嘅。因為一般嚟講咧，其實香道本身而家最其中一個最嚴重嘅問題係咩咧？就係佢個物料。即使你唔好講得咁高層次啦，話我哋啲香點點點去點樣乜嘢精神領域上面去做啊？第一件事就係你啲香本身係咪靚先，即係咪天然先？呢、這個其實係最重要嘅。 因為其實喺香水入邊都有咁樣講噶嘛，係咪啊？即係香水入邊都有話，即係有一啲係即係人工，即係唔係所有嘅人工香味都有問題啦。但係某一啲嘅人工香味咧，其實係有少少致癌嘅物質啊 ，carcinogenic 咁樣。咁其實香上面係咪亦都係咁樣睇咯？ 香其實而家因為野生嘅越嚟越少，因為佢個生長期好長，所以而家好多係人工培植嘅。咁所以如果人工培植嘅咧，真係要諗一諗，到底佢打咩菌落去？因為你本身野生嘅係要一百幾十年，但係人工培植嘅可能三幾年，佢哋已經結香。 即係你講話人工培植嘅沉香係咪？ 沉香係啦。沉香而家其實好多都係因為真係物料越嚟越少，所以好似阿 Steve 講嘅，即係一定要嘗試多啲去聞咯，聞唔同嘅香去分別咯。 咁點樣樣可以如果我譬如我想學香嘅話，其實我應該有啲乜嘢我可以有邊啲途徑啊，或者有啲乜嘢我係需要去注意咧？ 哦，首先就當然係注意一下，其實本身個機構啦，其實因為而家咧，其實就算香港咧，以我所知咧，其實都有好幾個團體啦，其實咧佢哋都有舉辦呢啲香道班嘅。 仲有啲好似有啲日本老師過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要睇一個團體啦，第二就係要睇翻即係個老師啦。 但 係 咪都係閒閒都係日本傳翻過嚟咧？定係佢係點樣樣咧？ 都唔係嘅。其實呢而家喺譬如中國啦，譬如喺就算乎台灣啦、日本啦，其實各方面呢都有佢自己嘅香道嘅文化，其實呢同埋佢嘅材料喺入面嘅。咁所以呢其實都叫做係少少包羅萬有啦，喺啲方面又唔係淨係獨孤一味呀，淨係日本嘅。 咁香有啲乜嘢？我見到嘅就係譬如話頭先你俾我睇嘅，即係送俾我嘅鮮香啊咁樣。咁咁仲有嘅就係係咪有啲香讚啊咁樣嗰啲嘢？ 香讚， 即係一啲用香嚟壓，係咪壓頭 香轉？係香轉。係。 咁同埋又有啲我自己試過就係話一啲好似用電爐嚟燒嘅嗰啲係啦。咁其實有啲咩分別咧？ 或者我講一講啦，咁線香就大家好普遍都知啦。咁香鑽咧，以前就係用嚟計時嘅，所以你可以用唔同嘅 pattern 去打出嚟啦， 即係 壓佢出嚟啦，係啦。咁同埋視乎用嘅多少啦。即係如果諗住我時間唔係好多，我都好想沖杯咖啡飲，就嗰個時間，因為你知而家香港人啲時間個個都好似好緊迫㗎嘛。 即 係 半 個 鐘一個鐘 係啦，咁你已經係啦，冇錯。咁你咪睇下嗰個印嗰個面積有幾大咯。如果你少時間嘅，你咪打個短啲嘅香印咯。其實你因為個香味自己喜歡嘅話，其實真係可以放鬆得到嘅。咁然後你話頭先可能話嗰、那個用電熱嗰個嚟焚嘅話咧，咁一般就用原材料嘅。 吓、 嗯、 就是圆块一块嘅沉香木或者檀香木咁样，咁批少少出嚟，咁就透过个炉嘅热度，咁然后将个香味逼出嚟，咁样嚟去闻咯，去品咯。 咁嗰啲油脂，即系譬如话好似 frankincense 啊，即系抹药啊呢啲，其实中国香道有冇用过嗰类型嘅物料啊？ 呢啲就好似少啲， 少啲 西方嘅会比较多啲， 即系用多，最紧要用多都系木系咪啊？ 系系或者系嗰啲香薰嗰啲植物嗰啲啊，丁香啊、桂花啊呢啲咁嘅都会 mix 埋一齐，呢啲又叫做一个合香咯。 合香系点？ 合香即系沟埋一齐 啊！哦， 几只唔同嘅香粉将佢沟埋一齐。 咁係點樣樣？本身佢有一個既有嘅成分啦，定係可以自己好似而家啲咖啡啊，可以隨自己即係中意去實驗啊，去溝 啊？可以嘅，因為如果係用到中藥嘅原材料嘅話咧，咁就會對個身體啦，其實都會有幫助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可能就係好似而家疫情咁，有啲人都會用唔同嘅中藥材去配，咁呢個都係一個叫做香嗰方面嘅。 即係好似其實亦都可以話，我想提神啊，定係我想安眠啊？ 耶，係啦， 即係用唔同嘅配方嚟去達至我自己想要嘅期望嘅一種方法，係咪？ 係係。 咁有啲乜嘢嘅材料係會等個人會靜啲啊，或者安定啲咧咁樣？ 如果我自己嘅經驗咧，我就比較懶啦。咁所以我通常都係用單一個香，即係一係就用沉香，一係用檀香。 即係好似飲威士忌咁樣，係咪？有人中意用 blend 嘅，有人中意 single malt。哦，有單一哦。哦，即係大家其實我發覺原來興趣咧係可以共通嘅，係咪？ 冇錯。 咁阿師傅，你自己會有冇啲比較你係中意單一啊，定係你中意幾種香料分溝埋一齊啊？ 其實我就兩樣都有用嘅，兩樣都比較喜歡嘅。因為咧，其實我哋講真用香咧，一般嚟講，除咗頭先所講嘅，我哋叫做蒜香啦嚇，即係古代我係計時間嘅，有啲香粉嘅。咁亦都咧，其實我哋都咧有製造一啲叫做線香嘅。線香就係、是、即係你頭先收到嗰啲嚇。咁咧就係、是、本身咧係冇一啲竹芯喺入邊嘅。咁有竹芯嗰啲，我哋叫做有竹芯嘅，即係我哋叫線香啦。咁一般嚟講，線香因為方便攜帶。咁咧，佢亦都咧係可以即係嗰個小空間嘅，有加埋個香座咁，其實嗰度好優美，好靚嘅。 Steve， 我見你揀一首歌啊，這個五月天嘅《生命有一種絕對》，有冇啲乜嘢含義咧？ 係啊，因為其實咧，今次咧，我哋主要講香道啦。喺香道入邊咧，我哋能夠點樣令到我哋自己嘅以香入到我哋自己嘅思想啦，或者我哋意識上面叫做身心靈嘅健康咧、其實這裡呢度咧係有一個我哋叫做咧係。即係叫做絕對一啲嘅一啲叫做係理念喺入邊嘅，同埋一啲意義喺入邊嘅，咁啊完全都模糊嘅其實。咁所以點解揀呢首歌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生命有一種絕對，我哋慢慢。 如果我不曾走過這一邊，生命中還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風中的歌聲。孤单等夜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那生命灿烂烟火般上演。都要回归 浪花冲走回避爱爱心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虚无冷却想要征服的世界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9，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1，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86美元，卖出1860.2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及非常干燥，明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有一间嘅保险公司咧，通知的士业界咧，佢哋就唔再承接新单啦。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吴坤成， 每个月咧有300部新车，佢突然之间保险公司申请保嘅时候，佢哋全部就搁置晒喺度啦。 张先生， 我都系的士司机嚟嘅，试过一单交通意外，另外一个司机咧揾啲包楼诉讼 claim 咗我哋40几万。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米点。 因为我成日觉得女人咧，点都有啲司机似好啲嘅。你下下摊大手板咧，我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冇用咯。 佢系女人当自强，美魔女罗琳。 你留喺香港，你又担心，哇一头交，你啲钱一路搵银行啲钱咧喺度跌紧，有嘢做啦，咁你又要担心屋企，两难嘅你嘅心情你会，同埋而家譬如话我哋翻内地做嘢又要隔离，隔离都好痛苦嘅。其实我好多朋友试咗都话，系我真系争啲抑郁，我会喊啊咁样。 系啊。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美国败走阿富汗，显然是失去民心。原来在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城镇，这个美国空军基地的所在，早前美军撤出这个空军基地，当地阿富汗盟友还懵然不知。美军走了之后，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能量饮品和一袋袋的干粮，咪以为当地人执到宝，这些物资反而制造了数以吨计的垃圾，令到当地的居民很愤怒。原来巴格拉姆在2001年战争一开始就成为了美军的基地，并逐渐变成一个美国化的小城镇。他们从这个城镇向外的村落开展残暴的战事，每日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就回到巴格拉姆基地。他们经常在基地附近所开设的美式炸鸡店和汉堡包店那里大吃大喝。外界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就在这些炸鸡和汉堡包店没几远，有多个的秘密监狱，被捉回来的疑似恐怖分子有不少没经过审讯就被关押在这些监狱逼供，受到虐待甚至是身亡。当中不少是年轻人，有如阿富汗的关塔那摩。这些所谓疑似的恐怖分子，结果大部分都只是无辜的平民百姓。有调查就说，2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所造成的人命伤亡，其中只有4%属于危险的敌对武装人员。 讲到呢度，你会唔会分得出边啲系真正嘅恐怖分子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到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而家室外气温20度，湿度47%，哇，好干、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嗱，记住饮多啲水啊，又冻啊，着多件衫啊。咁今晚咧，我哋讲紧香道修心无难度。喺直播室咧，有我两位嘉宾，刘凤英小姐同埋张少强先生。Jenny 啊 ，Stephen， 我见到你哋咧有个 title 叫做光明王佛教学会嘅教授阿斯利。阿斯利系乜嘢嚟噶？ 阿斯利咧，其实就系我哋佛教里面其中一支嘅团体啦。咁以前叫唐密，然之后咧就一路就传咗日本啦，就叫做东密。咁咧喺呢个东密里面咧，其实有一啲方法论咧系帮我哋去进行修心冇难度嘅一个方法嘅。咁如果你透過呢個方法論，你修完啦，搞掂曬啦，然後咧有一個畢業典禮你都做埋咧，咁呢個咧我哋有一個稱呼就叫做阿斯利。 哦，咁同香道其實有冇關係嘅咧？ 同香道係有關係嘅，因為咧其實喺用香嚟到講咧，頭先講過啦，一般嚟講咧，我哋香道本來咧係由佛教傳入嚟中國，然後咧再由中國裡面咧就將佢發揚光大，跟住先再傳到日本嘅，所以香咧。本来都是我来进行一些叫做宗教仪式的。咁因此其实呢，在真言佛教来讲呢，其实它用香呢，其实我们用很多种类啦。第一就是很多不同的，在这个方法论里面呢，很多不同的步骤呢，我们都会用到香这件事的。咁所以呢，用这件事去到进行修心呢，其实个效果会是更加显著和更加直接咁样理解的。 咁啊 ，Jenny， 你系咪都系用香嚟去做呢个修心嘅呢个方法咧？ 系，因为香咧，其实对个身体咧系有好处嘅。沉香嚟讲咧，其实行气嘅，咁所以变咗 乜嘢叫行气咧？系咪好似气功咁样，即系话打个降龙十八掌咁样去运气，打通任督二脉啊？ 因为初修行嘅时候咧，你系打坐坐唔到嘅，就啲气唔通。咁本身我哋要仲又有个火喺度，即系有烧香喺度。咁所以我就系自己透过沉香，令到自己个气可以慢慢通得到， 即系靠吸入呢个沉香。 系啦，就由呼吸由皮肤，所以吸好嘅香咧，其实原来就好过你去。煮或者炖一个 老火汤， 汤冇错。 啊，呢个几得意喎，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系瑜伽治疗师啦，咁我有教呼吸。其实呼吸系一样好难教嘅嘢，就系因为好多时候咧感觉唔到呢个吸气同呼气嘅感觉，因为我哋好多人其实中年人咧。很多時候其實咧個鼻都濕濕地，所以咧就很難感覺到吸氣和呼氣、啊、有香嘅話，可能會有嗰個感覺會強少少，係咪？ 係啊，因為好似瑜伽導師有啲都佢哋都用香，一係就用聲音，一係就用香。 我就用得比較多聲音，所以香我真係要同你哋學下嘢啦。咁香氣你就燒咗之後，你吸入去係咪？ 因为在你面前烧啊嘛，咁、我哋要种啊嘛，即系要呼吸啊嘛，咁、你就好自然咁就慢慢去调节啦。 啊，即系有啲朋友话佢哋玩茶都系，佢话不断地饮，不断地饮补你啦，饮饮下你就全身咧就突然间通咗啦，跟住就觉得成个身体暖晒，系咪吸香都有咁嘅感觉咧？ 会噶，系啊。 咁你最中意就用沉香系咪？ 因為沉香很難找，後來開頭因為真的很不通的時候呢，就落重一些成本就用沉香，之後都是用檀香多。 沉香和檀香有什麼分別呢？我只是知道以前譬如我買香，即是去燒香的時候，你說、啊、你要敬神的話就應該用檀香，但其實不是很知道它們有什麼分別，以及它的功用有什麼不同。 其實功用的話，其實看個珍貴程度咯。 嗯， 如果很多人是怎麼說拜祭那些、特別是台灣那些，有錢的人就會買到很多漂亮的香。 嗯， 比如就算你選擇檀香都好，他都會選即個級數高一點的、精緻一點的去點。那這個都比較個人的，沒說一定。 其實 Stephen， 我們經常說沉香沉香沉香，即是什麼來的？ 沉香呢其實本身是一種即是樹木類來的，但是這種樹木類呢本身如果它好像剛才 Jenny 師姐早前提過了，如果本身呢它是沒有受過任何的傷害，或者呢沒有是去到很老了而生病，去到令到呢它有一種叫做油脂，其實只是一種它的抗體在個樹木裡面去到醞釀出來，然後呢再經過凝固，再經過這個歲月的令到它陳化啦。如果你沒有經過這個步驟，其實那棵沉香樹本來都是一棵很普通的沉香樹木來的，所以其實沉香樹其實我們最精髓的不是它的樹，而是它那些叫結香，即是它的香、所以沉香本身你看大部分的沉香看來都是黑蒙蒙、一打一打、那些、其實就是它結出來的香油、 即其實有一種好像某種程度上一種人生意義，即是要經過歷練、 經過歷練的咁而呢啲油本身咧，其實咧佢個密度係高過水嘅，所以咧你放喺水入邊咧，其實佢會沉嘅，所以就叫沉香。因為木本身係浮噶嘛，係啊。但係如果佢有呢啲油脂咧，其實咧就會令到個木頭咧就會沉落去，所以呢個叫沉香。咁佢價值咧，其實就喺呢個油脂嘅程度唔同嗰方面嘅。咁、所以當你個油脂其實個分布嘅比例其實越高嘅話咧，其實代表個沉香木咧，其實佢嘅油脂成分越多啦。咁咧，其實咧，佢嘅價值係越高嘅，係啦。咁而家嚟講咧，一般嚟講咧，大部分譬如我哋即係一啲有啲叫做公用嘅規定啦，譬如有啲沉香嘅成分，而家咧係即係唔低於可能係10%至15% 咁樣，其實咧已經叫好靚噶啦。即係 佢會俾話俾你，即係寫明佢有幾多個 percent 定係點樣？ 又唔係特別寫明幾多 percent， 不過咧，如果啲靚嘅沉香咧，其實咧佢就會做過呢啲咁嘅測試，然之後咧、就話俾人聽啊，呢一支咧就係叫做上等嘅沉香啦。 哦，明白，即係佢如果佢話佢只係上等嘅沉香咧， 佢 就應該係 啦， 應該我哋估佢應該有10%至15% 係啦，係啊 嘅油係咪 啊？ 係啊， 咁檀香咧，檀香又係咩嚟？ 檀香本身咧，其實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叫喬木類嘅一啲植物啦，即係檀香嘅植物。 我淨係知道嗱，譬如歷史上面有檀香扇啦， 係、 同埋歷史上聽講項羽當初佢嘅墓碑咧就係、用檀香做嘅，當年就燒著咗，燒咗三日三夜啊，喺呢個馬鞍山嗰度。我淨係知道檀香係咁樣樣。 相反咧，檀香本身咧，佢嗰個檀香樹同檀香木咧，佢就成棵樹都係寶嚟嘅。但 是 檀香的生产过程，即是生长的过程，它必须是有一些它叫做寄生的树木在隔离去傍着它一起生活的。是啊，咁佢生长嘅过程中咧，佢嘅根咧就会同隔离嗰啲叫做佢叫做寄生住啦嘅一啲树木咧，就会咧喺啲根度咧，大家就连结埋一齐，然后咧就会吸取埋佢嗰啲嘅养分。咁因此咧个檀香咧。佢先至咧吸收咗呢一類，即係有幾類樹木咧，其實係佢哋特別係中意嘅。咁佢吸收咗幾類樹木嘅，即係大家一齊成長啦。你幻想兩棵樹咁樣，大家孖住相咁啦。咁跟住咧，佢係咧佢就會吸埋其實隔離嗰棵樹嘅一啲佢需要嘅營養，而啲營養咧喺個檀香木入邊咧，就令到個檀香嘅氣味咧就出咗一啲特別唔同嘅氣味，譬如有奶香味啊、啲花香味啊，呢啲味咧就係個檀香木裡面咧係滲透出嚟嘅。 哦，即係好似都好似品酒咁樣，有唔同嘅味道， 冇錯，係係。 咁例如檀香有啲，你頭先講過有奶香味啦，仲有啲乜嘢香味啊？ 果香啦。 哦，即係嗰個荔枝味。 花香 係啦， 係啊。咁點樣分辨好嘅檀香？有唔同嘅味道定係點樣樣？ 其實這個分別其實多數都是以個味道去分。剛才 Steve 有說，一棵樹即是檀香來說，其實它的樹頭或者樹根的味道都會不同的。 哦，是嗎？ 是 吸收的養分不同，因為 所以你說沉香就需要很多年生成，那檀香是不是都是這樣呢？我們在說，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即你平時去看很多譬如酒啊，或者去看它說多少年多少年，我們會不會這樣 去分這些木頭呢？ 會的，都要成五十至到八十年的檀香。 哇，我記得好似人哋送過一盒香俾我，係一個好似五十年嘅檀香。以前啲細叔伯咧話你唔識香啊，等我俾少少好嘢你試下啦咁樣。哦，我一直唔捨得用，即係嗰啲就會比較叫好嘅好嘅香， 係好好噶啦。 翻屋企對佢對佢好啲先。 好嘅檀香味咧，你聞落去咧，其實係會比較柔和嘅，就唔會咧你覺得有種聞得多咧有一種厭惡或者一種搶喉嘅感覺嘅。咁呢啲一般嚟到講咧，其實你品多啲咧，其實自然個人就會體驗得到呢一方面。 哦，即係好似香水，我哋話天然嘅成分同呢、這個化學嘅香味咧，有時候有啲人會覺得化學嘅香味會辣嗰個喉嚨。係 啦，係啦， 冇錯。 哦，即係同呢個都差，即係有共通嘅地方。 係啦，係啦， 係。嗯，咁通常燒香的話是朝頭早啊，定係夜晚啊，定係有冇一啲特定的時段啊咁樣？ 如果是品香就冇，但是有些人都會講嘅，分陰陽的話咧，沉香就叫做陰，所以就是過了下午先去點。咁咧，檀香就是陽的，咁就朝頭早點。 哦，你個人有冇咁樣嘅感受？ 冇， 係咯，我覺得好得意，即係你唔同嘅階段咧，有唔同嘅感覺，有唔同嘅感受。 冇錯，係。 你頭先講過啦，聞香你會有即係通啦。 嗯。 咁仲有冇一啲？你有冇啲體會你可以分享？ 嗱，體會係我自己有一班朋友一齊喺度學啦。咁就係我哋而家咪好多都市人都有嗰個鼻敏感個問題嘅，咁真係嘅，有啲人聞咗之後咧，好快見效。 哦，係咩？即係我反而以為鼻敏感唔應該去學香添。 唔係。 哦， 你係學咗之後咧，但係你真係要揀到係靚好品質嘅香，係絕對好快脆有效嘅。 哦，即係你有啲朋友就有咁樣嘅經驗， 係冇錯。嗰陣時我哋有個同學就係大家搓咗香之後，咁然後佢去睇媽咪，咁聞完咗，佢媽咪就話：你聽日嚟唔嚟啊？問阿女。 哦，平時佢媽咪嫌佢啊，你唔好嚟啦。係 啊，佢話你唔覺得我冇咗鉗鉗聲咩？咁樣，所以佢都係學得好開心。呢啲我哋都比較好快脆見效， 即係鼻塞嘅朋友其實都係可以學香嘅，就好似我一般有好多人同我講啊，即係我身體筋骨好唔柔軟啊，學唔學得瑜伽？我話你身體筋骨唔柔軟嘅話，你咪你咁柔軟嘅話，你學軟骨功都得啦，唔需要學瑜伽，係啦。哦，原來即係鼻塞嘅朋友係可以學香道嘅。咁仲有啲乜嘢體驗啊 ，Steve？ 如果你學香道嘅話？ 其實咧，學香道咧最大嘅體驗咧，就係你透過呢個香咧，因為香本身咧，你燒出嚟又有啲煙啦，咁你聞到啲味道啦，咁咧都係透過你個鼻啦，同埋透過咧你本身隻眼咧，其實都可以即係睇到一啲香佢本身嘅變化，同埋對於人咧，其實對於人嘅個身心，頭先我哋係講我哋修心啊嘛，冇難度嘛，咁咧係一個好直接嘅一個方法咧，去到令到我哋可以體驗到一啲其實人生嘅道理。咁當然呢個都要對香本身咧，其實個概念係正確先至可以達到呢一種咁嘅效果嘅。 即係有系統啲去學習， 有系統啲去學習，有系統啲咁樣去到了解香同埋我哋即係叫做人生啦。究竟修心其實有啲乜嘢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究竟佢有啲乜嘢嘅意思去到表達到出嚟？咁如此種種咧，當你夾埋咗咧，你點一柱清香就會個體驗咧，同埋你嘅睇法咧。其實就會同人哋係與別不同嘅。 哇！即係其實即係你唔單止係可以聞，你亦都可以見到佢嗰個香慢慢咁樣上嚟。 冇錯。 哇！ 而家咧甚至乎咧有啲咧倒轉嚟玩，就咧有啲咧中意玩倒流香添嘅。 哦，啊、即係有啲倒流香咗咁樣。 係啦、啊，倒流香咗嘅，咁嗰啲咧就將嗰啲香咧，本來香嘅煙係向上升嘅話，佢就將佢谷到去下邊，即係谷到去落去啦。咁、而佢下低個香座咧，有好多唔同嘅山山水水啊，令到你好似騰雲駕霧咁樣。呢一類咧，其實就係將佢本身佢即係睇煙嗰部分啦，就將佢美化，然之後咧就作為一個觀賞用嘅。咁呢個係生活用嘅香嘅一個現代演繹啦，可以咁講。 如果我譬如話今日啦，紅色火災警告。如果我驚點火嘅話，頭先好似我隱隱約約聽到你之前第一次講過話，其實唔係一定要用火都得嘅喎，係咪？有方法。 是因為本身你如果品一些靚的香，尤其是原材料，譬如剛才說沉香咁樣，原則上你係將佢加熱去到某一個温度，其實個香味就會慢慢個木度喺啲油脂嗰度滲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嚟講可以用一啲電嘅香爐啦。咁呢個就係最即係直接同安全嘅啦。咁另外咧，你話頭先所謂嘅隔火熏香咧，就嗰個都係要用火嘅。不過我哋會燒著一嚿炭先，然之後將個炭咧就埋落去嗰啲灰度。跟住咧，再鋪一塊即係薄薄嘅片啦，我哋叫雲霧片喺上高咧，就再製個香嘅原材料，跟住咧就我哋做品聞嘅。咁呢個咧其實就一般嚟講咧，我哋就係用唔同嘅香嘅材料啦，同埋我哋用到合香咧，去到進行大家互相嘅交流嘅，即係你聞到咩味道，我聞到咩味道，跟住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呢個對於呢個香道即係嘅興趣或者品味係點咧。 哦，即係有少少好似品酒咁樣樣，係咪？ 係冇錯。 哦，即係佢啊！我記得以前好似喺日本都有咁樣，即係香係咪？ 香席 香席 香席係啊。 哦，大概一個香席要幾耐到啊？ 呢個香席就因人而異嘅，一般嚟講咧都起碼都半個鐘噶啦。係啊，咁啊睇下你有幾多人去參與啦。 咁如果我有一個譬如我每日我自己想有一個香道嘅一個修心嘅一個過程嘅話，最短時間係幾多？五分鐘夠唔夠咧？定係一定要半個鐘？ 啊，在我嚟講就梗係起碼都半個鐘好啲啦。五分鐘其實你轉頭就過咗去。 呢個懶人嘅諗法啦。不過其實我覺得香同埋聲音咧有個好得意嘅特質，就係佢可以喺個短時間可以等你進入某一個狀態，亦都令你覺得好似冇咁，即係喺開頭你個心唔定嘅咧，好似又冇咁悶係咪？ 係 冇錯。 香咧，其實本身咧就係可以令到，係你頭先講啦嚇，令到人咧其實係更直接咁樣咧去進入咗一個定嘅狀態，係啦。咁同其實聲音咧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香咧更加多一樣嘢，其實香你甚至乎可以睇到添。 不如我哋聽翻首歌先咧，個人新聞之後嚟翻嚟再講。我哋聽翻首孫燕姿嘅《遇見》，係咪？點解會揀呢首歌嘅？ 係啊，因為喺香裏面咧，其實而家咧真真正正好天然而係一啲好靚嘅香，尤其是沉香咧，好難遇見嘅。所以我哋必須要聽一首《遇見》。 遇見。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扶贫委员会讨论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出，在当局政策介入前，本港2020年的贫穷人口达1,653,000人，贫穷率是23.6%。在政策介入后，贫穷人口减至554,000人，贫穷率降至7.9%。委员之一的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有基层家庭反映，并非想政府提供津贴，而是想有正常工作和收入。他又说，政府去年提供恒常和非恒常等现金项目，将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压下，但今年疫情影响和未来情况需要长远考虑，促请当局提出更多支援措施和政策，协助低收入家庭。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截至上月底，当局共接种约9,040,000剂新冠疫苗，同期卫生署接获47宗呈报为疫苗接种异常事件，并在离世前14日内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个案比率是0.0005%，即是每接种100,000剂有0.52宗。个案涉及37名男子和10名女子，年龄介乎34岁至97岁，当中29人曾经接种科兴，18人曾经接种伏必泰。处方话没有死亡个案显示和接种疫苗有关联。截至上星期，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已经总结29宗死亡个案和疫苗接种没有因果关系，初步认为18宗个案和疫苗接种没有关联。政府宣布将新西兰由低风险 C 组指明地区提升至中风险 B 组指明地区，下星期三凌晨零时起生效。政府发言人说，新西兰当局早前宣布将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并订定完成疫苗接种的目标。特区政府留意到当地确诊个案一直增加，因应输入个案的风险上升，必须要收紧从新西兰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日本众议院举行全体会议，正式选出岸田文雄为首相。岸田随即宣布新内阁名单，包括起用60岁的林方正担任外相。林方正曾经担任文部科学大臣，属于岸田派。至于其他内阁成员维持不变。有日本传媒分析，林方正被视为对中国态度友好，岸田任命他为外相，可能是要强化外交。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260点，下跌5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679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9，日元113.7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2，人民币6.3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75美元，卖出1858.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这个人啊，一个傻丫头，感性和没有机心的小妹妹。我当然会和她一起拍档，访问不同的年代我认识的圈中艺人朋友。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如一起走过。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1945年，日本受原子弹袭击，今集去到广岛和平资料馆同埋长崎原子弹资料馆，睇下日本人点样面对伤痛。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人道博物馆》，走过战火人间。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在《三国演义》入面有一个情节，曹丕因为妒忌曹植的才学，命令曹植要在7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如果不是就会将他处死。于是曹植就吟出了一首讽刺骨肉相残的七步诗。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大家应该耳熟能详，来到现代都有一位才子，他只是用了一餐饭的时间就将整本小说的回目定好，而小说的内容都是写手足之情。这本书就是张大春的《我妹妹》。张大春是台湾作家，有顽童的称号，虽然他本人对这件事不以为然，但是事实上他都真是一个百通之才。 张大春的创作包括小说、诗词、京剧、书法、文学评论和新闻评论等，曾经以笔名大头春在《中时晚报》撰写《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风魔90年代。我妹妹是他的续作，起源相当有趣。当时在1993年，张大春和联合文学的总编辑吃晚饭，席间总编游说他为大头春写续集，张大春不应承，总编却有备而来，说张大春若果不写，他就找个当红的女作家，请对方用大头妹做笔名代写。这招激将法果然凑效，张大春随手拿起台上面的点菜单，在上面写了一式两份的我妹妹的回目，一份给对方，一份自己留底。跟着在26日之后， 我妹妹就成书出版。 看落好像很胡闹的起源，其实都挺配合我妹妹这个讽刺社会种种荒谬的青春故事。而大头春自成一格的幽默不足，令到书入面的沉重议题得以用一个通俗的方式去到表达，所以都被誉为台湾版的麦田捕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妹妹》，作者张大春，由印刻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是海林，现在室外气温得20度，湿度 4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所以大家要喝多些水和小心，不要有任何的天气很干燥，大家要比较小心一点。那我们今晚讲的香道修心无难度，在我直播室有刘凤英小姐 Jenny 和张少强先生 Steve。 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很多我真的经常说快乐的时光很快过，因为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和听众一起在这里学我觉得很有兴趣的东西，就是香道，一个好像很神秘又不是很容易接触得到的一个兴趣啊，或者一个修心的方法啊。咁头先我哋讲起，哇，原来香道咧，佢好似可以好似品酒咁样，大家一起坐一个香席啊，大家一齐去闻香。我见到其实香道好似有好多好得意嘅一啲小工具啊，咁样跟住好似可以喺度堆香啊。咁样其实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到底？闻香的过程或者做香的过程，其实有没有一些步骤或者怎么样？ 其实有的，其实大致来说就看看你用哪一种方法。我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叫做闻香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一般来说最简单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可以用一只香材，但是呢一只香材我们将它磨成一个香的叫做我们叫母的一个，即是好像一个即差泥这样。冇胎咁樣啦，然之後咧就將佢咧，但係啲香本身係唔會黏合噶嘛，於是咧其實我哋都要加啲黏合劑入去嘅。一般嚟講咧，我哋都用啲天然嘅楠木粉去做一啲黏合劑，咁樣去幫佢黏合，然後咧將佢搓成唔同嘅香嘅形狀，譬如有線香啦，又或者咧係有一啲香鑽啦，又或者我哋有啲叫做香塔啦，甚至乎咧我哋咧甚至乎係做盤香啦。即係各方面其實小工具， 即係好似一個螺旋形咁樣， 螺旋形嘅係啦，一個工具咁樣將兩條線香整埋，跟住可以轉又得。咁另一方面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如果去到即係日本多啲啦，而家日本興多啲啦，就會有一個香植嘅文化嘅。咁去到呢度咧，其實咧工具就會更加多啲啦。咁啊，包括咗咩咧？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咧就係你啲香料。所以一般嚟講咧，啲香料一定要天然啦。同埋咧，若然你係玩合香，即係將佢變成一粒叫做香丸咁樣咧，你就要有個唔同嘅成分啦。然之後咧，就將佢搓埋一齊變成一粒丸咁樣，跟住咧就可以透過一啲工具啦，就埋咗個梳咗啲灰啦，然之後咧就將個燒著嘅炭就埋落去，跟住喺上高咧就鋪一塊片薄薄片，跟住就要隔住呢個咁嘅火，即係個炭燒出嚟嘅一啲熱力咧， 即係好似有啲鏟，用個鏟仔啊，好似有啲刀仔慢慢撥 咁。係啦，另外咧，佢仲要好靚嘅，就嗰啲針仔咧，就打啲佢哋叫香根咁樣，就整成咧好靚嘅一啲形狀咁樣，令到啲人一路品嚐嘅時候咧，一路仲可以欣賞埋其實嗰個器皿啦，同埋咧其實嗰啲灰，其實嗰個設計嘅。呢啲咧，其實種種嚟講咧，都係大家可以一齊即係品香，好似品酒咁樣嘅一種活動嚟。咁而佢嘅玩法咧，多元化嘅。咁譬如有大家一齊做啲香，即係做啲軟香，然之後咧，大家互相品完聞完之後咧，你將佢打散佢，打散完之後咧，就由一個主持人嘅，有一個香席嘅主持嘅，有主持咧再記翻哦，呢個次序咧就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樣。 跟住就俾大家一齊去問啦。然之後咧就估翻究竟呢個一二三四五七咧係屬於邊個嘅？ 啊，我見過以前喺啲日本漫畫入邊，好似都有啲咁嘅情節嘅，佢出條題，跟住問下你到底呢個係咩香咁樣。 係啦係啦，其實佢源自呢一樣嘢嘅，係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呢一啲唔同叫做生活上嘅我哋叫做用香啦，同埋一啲品味咧，其實而家即係喺坊間裏面咧都即係盛行嘅。 嗯，聽落去好好玩啊 ！Jenny， 你有冇玩過啊？ 有啊。因為係啊，三五知己咧，特別係呢段時間，其實多咗人晚香。 哦， 因為大家冇乜地方去啦嘛，咁就三五知己可以喺度就做啲香轉啦，或者好似頭先 Steve 講嗰啲塔香啦咁。 誒，依、這個某種程度都影響緊我哋嘅生活。我哋而家星期三晚，我哋講過之前講過灼入啦，亦都係因為我諗係因為疫情下，我哋會突然間就會多咗係要三五個人可以做到一起做到，是一個係啦環境可以做到嘅嘢。咁所以品香都幾得意喎。 係啊，同埋最主要真係嗰個身體嘅反應，因為有時我哋。真係有時可能喺食嗰度，原來比較注重，原來聞嗰度，原來出嚟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因為沉香嚟講，其實可以攞嚟浸酒嘅。 哦，係咩？即係我可以再、啊、即係再玩勁啲，就將呢、這個一支法國嘅名貴嘅酒入邊再加一啲好名貴嘅沉香，係嘛？ 系啊，嗰、那个就真系好名贵啦。其实用白酒 OK 嘅啦。 哦，白酒系啊，中国嘅白酒系咪？ 系啊，咁、你浸完之后，其实有时咧，我哋突然间扭一扭咧，其实你饮少少落去，已好有功效，真系个效果系快到。即係你估唔到 啊！民間智慧啊，有各種方法。我真係未聽過沉香，原來浸完酒之後，亦都係另外一種嘅方法。即係佢後邊嘅道理就係可以幫你通氣，係咪？係 佢因為喺醫理上去，佢行氣嘅，所以咧就係、是、所以個氣一通嘅話咧，咁你呢啲霎時間扭親嗰啲咧，就即刻好快見到效果。 哦，即系呢个又好得意嘅方法咯，我真未试过。這 個、另外嘅一种效果啦， 即系再贵啲嘅药酒， 系 冇错。嗯，咁其实其实我头先我听你讲喺咪后边，你讲话其实你哋仲有时候做下一啲手作仔啊，送俾朋友啊咁样。其实有啲乜嘢做香嘅一啲兴趣，我哋可以玩嘅咧？ 其实呢啲兴趣即可以同小朋友一起玩啦。 哦，系咩？ 系啊，而家小朋友咪好多啲唔同嘅舞嘅，咁有时可能、哦、即系佢哋喜欢嗰啲，因为我哋试过同啲小朋友一起玩， 即直交嗰啲舞啊。 系啊，咁你总之吸到到出嚟，咁就可以互相去当一个礼物，自己 handmade 嘅送俾啲朋友，咁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 啊、即可以同其實很多爸爸媽媽都係中意，即係而家因為疫情期間會揾一啲方法可以同多啲即係同自己嘅小朋友一起玩，即係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 冇錯， 係啊，或者可以搓下香啦，譬如頭先所講嘅線香啦，其實一般嚟講咧都可以即係親自咁樣自己去做嘅。咁搓線香即係你唔好睇佢，其實哇就咁去搓下搓下好似好簡單喎。 嗯， 因為咧其實本身咧嗰個香嘅嗰個舞啦嚇，即係都要係自己去配合嘅，去混合嘅。咁所以你混合 線香，你唔係就好似整面咁樣用隻手咁樣去搓，都要做舞嘅。 係要做你個面團啦，簡單嚟講。 哦， 個面團你要自己猜嘅， 係 啦，猜好個面團，然之後咧猜啱，跟住咧先至慢慢去搓，係搓到咧變成一個即係好幼嘅。然後一支香其實都要啲功夫 嘅。哦，好幼就有少少似好似濃酥糖咁，慢慢去係啊，或者啲做面嗰啲係咪慢慢去猜。係 啦。 同埋其實香應該難少少，因為佢嗰、那個你頭先講話 黏粉， 佢係嗰個黏透力唔係咁強係咪？所以就會比較難猜少少係咪？會用如果太乾， 所以要加黏粉。 哦，要加黏粉。 亦都唔可以太乾，你講啱，因為乾咧佢就會散嘅。 嗯，你喺香港做香難唔難咧？因為通常喺香港，因為今日就好奇怪啦，今日嚇46%嘅濕度，但係平時香港其實比較濕，難會唔會將個香去將佢變乾係有冇難度咧？ 擺嘅時間會長啲啊， 即係要照顧下佢啊，可能擺喺啲乾燥啲嘅地方。 係，冇錯。 嗯，其實即係香嘅世界好似真係無窮無盡咁樣，係咪 啊？係啊，其實喺我哋嚟講咧，香因為我哋最弱個香道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道咧，其實同香究竟有啲咩特別嘅關係咧？咁首先，其實咧，我哋用香嘅時候咧，你點樣用呢個香咧？我哋叫用心啦。你點樣用呢個心，即係去睇呢個香咧？其實直接影響到你出嚟嘅效果嘅。譬如你只係純粹係當生活上玩玩下嘅啫，咁你用嘅香咪生活上玩玩咯。你當係辟味嘅咪辟味咯。你當係淨房間嘅就淨房間啦。即係各方面呢啲其實用途都有，所以睇下呢個心去邊度。 咁你話個道係點樣樣？ 個道就係若然咧，你有個心其實咧係向即係譬如人生啦嚇，或者係即係求宇宙真理呢一方面去到透過香去到體驗呢一個層次嘅一個道具一個工具嘅話咧，咁其實咧你用嘅香咧，首先你當然個香都要靚啦嚇，第二咧要即係有呢個心正式嘅心去做啦，跟住咧你都係要做嘅，用你自己嘅身體去體驗究竟咧呢、這個過程之中其實你嘅感受或者你睇埋咩咧？咁其實有少少似大家咧，係即係譬如像瑜伽啊、冥想啊嘅時候，咁咧你都係有一套功夫跟住去做咧，然之後咧，但係個人嘅體驗咧都可能唔同嘅。不過其實咧，你能夠達到嘅效果或者目的地咧，都應該係一樣嘅。 你話用身體去體驗係咪就係話用鼻去聞啊，用隻眼去睇啊？ 呢個係最基本嘅。咁而當然你話唔同嘅方法啦嚇，咁亦都咧佢有唔同嘅功夫嘅。譬如你中意 meditation 嘅，我哋頭先咁講，咁咧你又透過冥想，然後咧就去即係加啲香落去啦，咁咧去令到你自己嘅身心咧更加可以點啊，更加可以超脱。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就係喺冥想嗰方面去用香嘅一個態度。 嗯，因為冥想其實某種階段其實佢會你到你個比較深入嗰陣，你個個鼻會變得特別嘅敏感 啊，係唔淨止鼻添，係啊，原則上你五感都會特別敏感。 即五感敏感嗰陣，通常咧我哋發覺平時唔覺噶，但係咧到你比較敏感嗰陣，你就會覺得點解依間房有啲奇怪嘅味道？所以依個就係、是、即如果有用香嘅話，就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係咪？係 啦，就會係啦，情況即係就會效果就會更加顯著同有理想。咁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用法啦。咁其實各家各法嘅，咁啊睇下你究竟用嘅時候，你用邊個方法論啦，去求呢、這個修心冇難度啦，呢、這個方法究竟係邊一方面咧？其實就即係各人有個人嘅喜好。 你覺得香道咧 ，Jenny 啊 ，Steve， 你覺得香道喺香港會係一個好似一個即係點樣講啊？一個潮流，即係我哋玩一陣啦，定係話係你會覺得跟住落嚟喺香道喺香港嘅發展會係點？ 而家暫時就好似感覺係多咗人去玩，係啊，但係最主要都係揾好嘅原材料，揾唔揾到，所以因為而家好多人工培植嘅，所以如果好似我自己嘅經驗翻嚟，我自己個老師啦，咁佢都話你最主要就係去聞多啲，自己去攞經驗。找到自己喜歡的香味，就要這樣去慢慢慢慢這樣累積下來。 即是不是自己覺得喜歡的香味是不是很直接的，還是因人而異？ 很直接，個人，很個人的。 即是你遇上就遇上了，是不是？ 沒錯。還有沉香呢，如果是玩野生的沉香的時候呢，其實它的味道是個轉換，即係開頭可能你聞到一個果香咁樣，佢可能到中段，即係隔咗一段時間，佢會有一種涼嘅感覺會出嚟。到尾段亦都會有另外個味道出嚟，即係你好享受呢啲轉換嗰個階段。 即係佢係因為你自己個心態嘅改變咧，定係佢因為環境周圍嘅空氣啊、濕度嘅轉換啊？ 唔係，係嗰一嚿香，因為同用一嚿香嚟去品嘅，佢已經有轉換啦。 即係同酒差唔多啦。其實我哋開頭會話，或者香水都係，即係由第一個 note 啊， 第二個 note， 即係第一個香調，第二個香調。因為同埋其實音樂同香味都可能有啲似嘅，就係話其實你喺唔同嘅心態去。 去聞翻或者去飲翻唔同嘅酒，即係同樣嘅酒咧，佢有你有唔同嘅體驗係咪？ 冇錯，所以就由心嗰度，所以阿 Steve 佢話齋響香道，我哋就係點樣去到個道嗰方面。 係啊，所以喺我哋睇咧，就希望香道喺香港嘅發展咧，就有一個即係健康同埋長遠啲嘅發展嘅。咁依家咧，其實我個人嘅體驗咧，睇到咧，就係因為其實普遍而家香港人都中意一啲香薰啦。精油類啦， 係精油係好好普遍，係 咁，所以 差唔多人人個袋可能都有一兩支啊。 係啊，係我都有幾支。咁所以咧，其實咧，對於呢一類即係香味，大家叫做利用香味啦，嚟到去即係叫做追求嘅人咧，其實對於香道咧，其實都只係有一個渴求。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其實就希望大家咧，都如果呢方面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可以係有。機會的話咁就去體驗下同埋去學習下，咁就慢慢慢慢咧就會知道究竟其實香究竟點樣可以入道咧，究竟點樣可以即係求到人生嘅道理咧？咁呢啲咧其實都係自己個人嘅體驗同追求嘅。可以 頭先張年你話你當你揾到一個你中意屬於你自己，即係你中意嘅香味，其實你就會好堅定，係咪？即係你會明白話有一啲嘢啊，我知道係依樣嘢係屬於我嘅，瞭解我，即係好似一種對我自我嘅肯定，一種價值觀嘅一個瞭解。 係 呢個其實係可能好多時候修心好重要的一樣嘢，因為好多人話啊，到底我係邊個咧？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係邊個。哦，到底我想要啲乜嘢咧？係好難好難知道係乜嘢，但係。其實香道可能就係好似同茶都係一樣噶嘛，你會知道你自己中意飲啲乜嘢茶，同或者用聲音嘅話，你仲咪重撥，你自己好清楚。開頭嗰陣你芸芸眾多嘅重撥，你唔知道邊一個先係屬於你，用耐咗你知嘅，嗰個係你個朋友。呢個就係、是、啊，即係你同香港嘅關係又差唔多係咁嘅樣。係 冇錯。 嗯 ，Steve， 你有冇一個比較你自己中意用開嘅香啊？而家 香嚟講咧，而家我都係比較中意用沉香多啲嘅。 我哋一沉香派啊， 沉香派沉香多啲。 我要幫個檀香講下説話先得，係啦。 檀香因為都唔係唔中意檀香咧，因為就性價比比較高，係啦。但係沉香咧就真係似我成日形容啦嚇，即係似品酒咁樣。即係似一啲即係法國嘅紅酒，其實咧好似頭先阿張醫師咁講，當你對住一嚿沉香嘅話咧，其實你係會慢慢想品上去啲上位，即使初段係啲咩味咧，中段又係咩體驗咧，尾段又係咩體驗咧，咁呢啲體驗其實你就知道哦，其實人生變化都同呢個體驗咧都有啲即係關聯嘅，咁呢啲關聯其實當你回想翻究竟有啲乜嘢嘅即係關係咧，咁呢啲如此種種咧。都是對於我們其實修心養性簡單地說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即叫做練習和一個訓練。 今天很多謝劉鳳英小姐和張兆強先生，多謝你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有關香道上的一些知識。我在想想可能不知道會過了幾年之後香港會不會好像香道又好像品酒一樣，到處都有一些 品香的小組。不如我哋听翻首Beyond 嘅《不再猶豫》。 好，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